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5集，何玉和看潮生的赌约。看着龙申和他身旁的人走远，冬至跟何玉下到六楼，才开口问道： 刚才那个人也是跟我一样想要过来考试的？ 不是，他叫钟于一，是我们同事。 冬至啊了一声，想起老郑说过的话，他说当年有个人因为见了龙申降妖伏魔，也和冬至一样进了特管局。 他是孪生吗？ 你怎么知道的？ 老郑说的。他还说钟于一是龙老大的仰慕者。 也算是吧，局里孪生很少，钟于一是唯一一个。 孪生就称伏击，说白了就是请神。冬至忍不住问： 这世上真的有神明吗？ 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以后等你通过面试，说不定钟于一那小子也有机会给你们上课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 何玉的办公室挺宽敞，不过很凌乱，抱枕和符纸遍地都是，茶几上散乱着好几支毛笔，有些毛笔尖上还沾着朱砂，把桌面也弄脏了。 iPad 随意被丢在沙发上，已经吃了一半和没有拆封的零食堆在一起，一看就充满着宅男的气息。见冬至一脸无语，何玉挠头： 我这伤还没好，所以不能做剧烈运动。 可我看你刚才跑上跑下挺欢快的，一点也没看出来受伤。 冬至一边吐槽，一边顺手帮何玉把几样东西收好归类，符纸一张张叠好放在一边，没吃完的零食通通丢进垃圾桶，整间办公室顿时清爽了许多。何玉感动地给了他一个熊抱： 我亲爱的，你可真贤惠，要不咱俩凑合着过得了。 话音方落，门从外头被打开，两人下意识地齐齐往门口看。龙申看着他们抱在一起，向来严肃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。 那个 气氛一时变得很尴尬。两秒钟的沉默之后，龙申了然地看向何玉： 难怪你非要推荐他来应聘，还想让你师叔收他为徒。 我们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之间是清白的。 办公时间正经点，不要搂搂抱抱。何玉，回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 可惜龙申没有给他们解释的机会，抛下一句就走了，还贴心地给他们把门带上，免得有人像他一样看到门虚掩着就顺手推开。冬至伸出手，嘴巴还是半张着，龙申已经走远了，而何玉还没心没肺地在旁边大笑。 看不出老大也有这么幽默的一面啊。 冬至真是欲哭无泪。 哎，你在北京有地方住吗？ 冬至还没从刚才被偶像误会的打击中恢复过来。 我可以租个房子。 嗨，太麻烦了，租期都得半年起，现在离考试不到三个月，万一你考不上，剩下的押金不都浪费了。 你有没有乌鸦嘴的技能？ 嘿，没有，我有毒奶技能，结果每次都跟我预料的截然相反，多说几回说不定你真能考上。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。 好说好说，我在这儿有间宿舍，平时我都睡办公室，也很少回去过，你要不就睡我那儿，也能省下租房的钱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家庭情况怎么样？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？ 我是独生，爷爷奶奶和爸妈都去世了，外公外婆跟舅舅一起住，逢年过节我会寄点零花钱回去，不过联系的比较少。 太好了，你这样的背景在面试里会加分的。 父母双亡是加分项？ 当然了，你想啊，我们这份工作平时没少遇到危险，要是家里牵挂太多，万一关键时刻有顾虑，那该怎么办？独生子女牺牲了，家里老人肯定也会伤心啊，所以领导最喜欢你这样的家庭背景了。 好像很有道理，我竟无言以对。 何玉拍拍冬至的肩膀，鼓励他。 放心吧，只要学好本事，倒霉的那个人就一定不是你，而是敌人。再说了，我们的工作性质特殊，除了五险一金之外，工资奖金比一般岗位还要高。说不定啊，你努力努力，过几年就能在北京买房了。 正说着话，办公室的电话响起，何玉一看来电号码，大叫了一声。 哎呦，差点忘了，老大喊我呢，我得过去一趟。这电话你帮我接啊，就当是提前考验你的临场应变能力了啊。 冬至拉住急急忙忙想要闪人的何玉。 谁打来的？我该怎么说？ 哎呀，东北那边打来的，说长白山上那个天坑的事儿，投诉我们没有提前知会他们，害他们现在要帮我们收拾残局。我这几天接了不下十来个电话了，各部门的都有，反正你帮我应付一下他们就行，随便啊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 何玉如连珠炮，说完打死不肯接电话，一溜烟跑得不见人影。冬至无奈，只得接起电话。电话那头是旅游局打来的，果然是投诉他们在长白山上留下那么大一个天坑，给后续的旅游开发带来无数麻烦，又抱怨经费不足，希望统一口径，给个官方说法云云。冬至硬着头皮跟那边天马行空胡扯的时候，何玉正站在领导面前哀训，龙神也不抬头，笔走龙蛇。 为什么把他带进来？ 老大，你不觉得他挺有灵性和天赋的吗？真不考虑收了他，你从来没收过徒弟，朝生他们都在私底下打赌呢。 你压了多少？ 何玉笑容一僵，龙身抬头看他一眼，何玉心虚地伸出一根手指。 我就一百。 龙身冷笑。 好吧好吧，其实是五百。 休假取消。 别，我坦白啊，是5000，我私房钱全都压上了，真的就是这个数。朝生他们非说你今年也不会收徒弟，我求求你了老大，你就收一个吧，不是冬至也行，你可千万别让我那5000块钱打了水漂，大不了到时候我给你分红。我们37啊，不，46。 73。 你给我留条活路好吗？ 82。 何玉很想哭，他咬咬牙， 好吧，73，973。 不用抬头也能想象何玉现在痛心疾首的表情。龙身有点想笑，嘴角微微扬起，随即又隐没，面容依旧是刀削般的冷硬。 日本那边有消息了。 啊， 何玉立马敛了嬉笑，正经起来。 根据那边传回来的线报，藤川葵和北池惠师徒回国后就一直待在伊势神宫，这期间去神宫参拜的达官贵人不少，但只有一个叫阴雨鸠彦的人，同时也与麻生善人有过接触。就在麻生善人回到日本的第三天，他去拜会了阴雨财团的总裁阴雨鸠彦。 阴雨财团我知道，主营重工业，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后，但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好像一直都很低调，难道是他给麻生提供龙氏的消息？这么做又有什么目的啊？ 也许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古龙，藤川葵师徒被他们推出前台，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收服古龙为式神，只是一个幌子。 石碑？ 龙身点点头。 那块石碑的来历有结果了吗？ 没有，上面的符文无人能解。不过宗老说，从符文篆刻的手法来看，起码可以追溯到明清以前。 他口中的宗老叫宗灵，是特管局几位顾问之一，地位超然，资历比局内任何一个人都要深。 过几日正好是我师叔的寿辰，要不我回师门问问，也许有长辈认识石碑上的符箓。 也好，合造派历史悠久，名家辈出，说不定真有高人认的。 我师门那些长辈要是听见你这么夸他们，肯定乐开花了。那我让朝生踏一份碑文给我啊。 临走前他还不忘给龙身一个飞吻。 哦，老大记得收徒弟啊，我能不能赚点老婆本就全靠你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